闻而招华佗。太祖指曹操，曹操听说了华佗的事儿以后招华佗。而在招华佗之前记载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上一集讲过的陈登之死。这样一来，曹操招华佗就有三种可能。第一，曹操听说了华佗大量的神奇治病的事情，召见华佗，这是第一。第二，曹操听说陈登如期而死，召华佗。第三，曹操听了上面两种说法以后，召华佗。我们先讨论第一种，就曹操听了大量的有关华佗的神奇治病的方法，召华佗来。有没有可能性呢？有，因为曹操跟华佗都是沛国侨人，他两个是老乡啊，他两个是老乡，因此华佗的神奇的治疗术曹操不可能不知道，不知道是奇怪，知道是正常。第二种情况，就是曹操听说了华佗预言陈登三年以后病要复发，如果没有良医还会死，结果陈登如期而死，召见华佗。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曹操和陈登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熟悉三国史的人都知道，陈登是曹操最信任最器重的人，所以陈登之死有两个方面震惊了曹操。第一，华佗预言如期兑现，华佗预言他三年以后必发，兑现了。第二，陈登是如期而死，说他将来三年以后发病，果然是发病死了。而陈登跟曹操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所以陈登之死对曹操的影响非常之大，再加上老百姓的传闻，所以我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就一方面听到老百姓中间传闻华佗是神医，另一方面听说陈登自己最信任的陈登三年后发作死了，所以就动了招华佗之心。因为此时华佗在曹操心中间那个神医的地位已经毫不动摇地确立起来了，所以曹操要抓华佗。当然曹操要抓华佗，首先是曹操得有病啊，曹操恰好有病，就是我们说那个头风病。而且他这个头风病呢，头风病是一种持续性的神经疼，很难判断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一方面从客观上来说华佗的医术神奇，从主观上来说曹操也的确患病，这样曹操就动了招华佗之心。当然这个招华佗是分两步的，一开始他把华佗叫过来的时候，史书记载是常在左右，就经常在曹操的身边，而且曹操的头痛病一发作，华佗就给他来针灸，针灸以后针拔疼止，特别神啊，针一拔疼就停止了。这个常在左右啊，就说曹操的病并不是很重，不是每天都发作，所以他发作的时候他需要他，不发作的时候呢就未必要请到身边了。也就是此时曹操对华佗的依赖性还不强。后来第二个阶段史书记载叫太祖亲礼，就是太祖指曹操亲礼，就曹操亲自处理国家大政，亲自处理国家大政。这个时候 史书记载曹操是得病笃重，病得很重啊，然后使驼专事召见华佗，专门为自己看病。大家注意这两个词，前边是常在左右，现在发展成专事，就专门为自己看病。前边是一般性需求，现在是特殊性需求，这两个需求量差别很大，层次上差别很大。那么太祖亲礼是什么时间呢？据我估计，应当是大体在袁绍集团灭亡之后。我们知道曹操是建安元年，也公元前公元196年，把汉献帝迎到许都，就许昌。这个时候的话呢，曹操是奉天子仪，令天下。虽然他已经权倾朝野，但这个时候还轮不到他公开的处理朝政。建安十年以后，曹操掌握了东汉政府的实权，亲自处理朝政，这就是太祖亲礼。当然随着处理朝政的繁忙，工作的繁忙带来的是曹操的病重，头风病天天发作。这个时候曹操就离不开华佗了，才让他专事。但是华佗在曹操身边只待了一阵儿，请假走了。什么理由呢？有什么借口请假走的呢？ 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佗在曹操身边由开始的常在左右发展到后来成为曹操的专职医生，一方面说明了华佗的医术精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曹操对华佗的依赖和需要。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华佗请假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华佗在曹操身边工作的怎样？是什么原因让他离开曹操？华佗离开后，对华佗已经产生依赖的曹操会怎么办呢？ 两个史书记载的略有不同。《后汉书》记载回家取药方，《三国志》记载收到家信。曹操怎么办呢？曹操准假，曹操不能不准啊。你想想，他回家取药方，你不让他回家取，他说我没有药方，他怎么给你治病？他收到家书，你不让他回去，那你肯定不能笼络住华佗之心。曹操准假让他走了，这是我们所说的他请假的理由。但是《后汉书》在讲华佗请假回去的时候讲了四点理由。《后汉书》说的四点理由，第一是华佗此人性格古怪，第一性格古怪，第二他内心很不得意，第三他耻于为医，不愿意当医生，第四回家想家，这是四点理由。三国志的记载只有一个理由，久远家归，就是离家时间长了，离家远了，想回家看看。三国志给后汉书记载略有差异，当然三国志在前，后汉书在后。华佗请假回家以后，以他妻子有病为由多次续假不去，曹操又是写信催，又是让地方官来催，华佗都不去。最后曹操急了。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华佗为什么曹操那么催他他不去呢？三国志给后汉书的记载都差不多。三国志的记载是佗势能厌时事，后汉书的记载是势能厌事，这两个记载一样，就华佗仗着自己的医术高明 不愿意去为曹操一个人服务。一查发现他妻子装病，这就是欺骗呐、啊！这就把华佗抓起来送到许县投入狱中。华佗投入狱中以后，曹操手下一个重要谋士叫荀彧曾经劝过曹操，说华佗不能杀，华佗这个人医术太高明了，他的生死关系着多少人的生死，不能杀。结果曹操说了一句非常典型的话，这句话等会我们还要详细分析。这句话叫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别发愁，杀了华佗，难道天底下再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吗？当然这样的人，据《三国志》的记载，他用了一个词叫鼠辈，老鼠的鼠，同辈的辈，鼠辈，就找不到像这样的人吗？很看不起华佗。结果最后是巨星陨落，神医枉死。 不知曹操是出于何种心理，他还是杀死了华佗。一个巨星就这样陨落了，而华佗死后除了五禽戏之外，他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后世的人们倍感惋惜。而人们在惋惜之余，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曹操一直是以爱才、惜才、重才著称，但他这一次为什么一反常态杀死医术高超的华佗呢？曹操杀死华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看，我们一方面从曹操这看，一方面从华佗这看。从曹操这方面来看，华佗是可杀，而且是杀而无事，杀了没事。曹操为什么说杀华佗是可杀呢？华佗确实犯罪了，欺骗罪啊，按照当时的法律，欺骗曹操是可以杀的，这叫可杀。同时杀了华佗以后会惹什么麻烦吗？不会啊，华佗是个医生，医生当时是叫做方士，方剂之士，三国志把他收入方剂传，就社会地位很低下的人，杀了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人，对政权没有威胁，所以曹操称他为鼠辈啊，所以叫可杀，而且杀而无事。所以对曹操来说，他可以杀。因为中国古代历来有两句话很流行，叫上医一国，其次及人。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高明的是治理国家，叫上医一国，下一档的叫及人，就是为一般的人看病，有本事的人去治国，没有本事的人去给老百姓看病。华佗是一个看病的医生，在那个时代不受重视，所以被杀。作为华佗这一方来说，有没有责任呢？华佗看来也有点责任。这个责任主要是这么三点：第一，他不愿意给曹操当侍医，本来是个走方郎中，可以四处游走，现在要给一个人看病，不愿意；第二点，思乡之心切，就思乡之心太浓了，光想着自己的家；第三，不了解曹操。曹操是什么人呢？曹操是军阀，是枭雄，是东汉的丞相。这么一个人，这个华佗显然对他太缺乏了解，他不知道曹操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而且华佗找了个理由也很拙劣一个理由，说我自己的妻子有病，这是很容易查出来的。一旦查出来怎么办？ 华佗想都没想，这华佗为曹操杀自己提供了一些借口啊。当然两个人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曹操，我们不能说曹操杀了华佗，华佗还得为自己的死负责任，这个道理就讲不过去了。但是我们说的华佗确实有他幼稚之处，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说曹操不是爱才吗？为什么要杀华佗这样的有才之士呢？封建专制制度从来都是把人和才分开来谈的，曹操爱人才是不对的，这样的讲法不对。曹操爱的只是才，并不是有才的人，人和才要分开。因为在所有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呢，当官的人他们看重的只是一个人的才，并不重视你这个人。所以我们不能笼而统之的讲曹操爱惜人才，只能说曹操爱才。因为曹操要是真是重视人才的话，你就得尊重华佗这个人，尊重华佗的选择。华佗不愿意去是他自己的权利，他愿意为谁治病是他的权利，你没有办法剥夺他的权利。曹操以这个为理由杀华佗，而且把曹操把华佗称之为鼠辈。说刚才我说过一句，曹操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你听听这句话，他把华佗称为鼠辈，那就是既不重视华佗这个人，因为他没有重视他的选择，又不重视华佗这样的才。因为照曹操看来，像这样的人满天下都是。其实曹操恰恰看错了，人才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稀缺资源。杀了华佗，后来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有病了，没人给他看病。当他的小儿子临死的时候，曹操后悔了，不该杀华佗了。因为人才历来是稀缺资源，所以曹操杀华佗实际上是既不重人又不重才。所以三国演义记载的这个华佗要为曹操劈开头颅那个纯属虚构，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个虚构也不是完全不靠谱，它起码有两点。第一，华佗有麻沸散，能够进行腹腔手术，他给他发挥一下要做乳腔手术。第二，华佗确实死于曹操之手，所以小说的作者把他一发挥就成了我们开始所讲华佗要劈开曹操的脑袋，曹操不干，把华佗杀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失眠，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极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缘定陪我这样。

生逢乱世，不愿为官。华佗生活在东汉末年，他不愿意做官。早年有陈规，就是陈登的父亲，推举他做孝廉，后来由太尉黄绾征辟。这个孝廉给征辟是东汉为官的两条路，曹操就是20岁举孝廉走上仕途的，华佗都不干。前面的征辟推荐他都没有去，后来他怎么可能依附曹操愿意做官呢？实际上华佗是生逢乱世不愿为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挟要官有悖逻辑，说他要挟曹操去要官，这个不合逻辑。提出新说的人说华佗为什么会要挟曹操呢？两个理由，一个是心理不平衡，一个是不愿认为当医生耻辱。我们可以推想一下啊，心理不平衡就一定要要挟曹操吗？换句话说，因为心理不平衡所以要挟曹操，这个因果关系成立吗？这里我要讲，因果关系有两种，一个原因必然生出一个结果，这叫必然性的因果；一个原因出现两个以上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叫豁然关系，不叫必然关系。因为心理不平衡，他也可能去要挟，他也可能不去要挟，所以因为心理不平衡去要挟曹操给官，这叫豁然性因果关系，不是必然性因果关系，所以不能成立，这个违反形式逻辑。再一个，耻于为医，认为当医生是耻辱，所以要挟曹操，这也是个豁然关系。因为当医生是耻辱的，他可能去要挟曹操，他也可能不去要挟，又是一个豁然。所以这个提出新说的人实际上是把豁然性因果讲成必然性因果，因此我说要挟要官有悖逻辑。第三，养病之说纯属强词啊！曹操不是说吗，杀了华佗以后说华佗可以治好我的病，他不治，有意的养着病，当医生的养着一个病人的病，不给他除根儿，这个话也不能成立，这叫强词夺理。你想想，曹操是以养病加罪于华佗，假如华佗能够除根的话，能够给曹操的病除根的话，他为什么不断根而求官呢？假如他想做官的话，那我干脆一步到位把你病治好，断根求官嘛。所以养病之说也不能成立。第四点，华佗是乐于从医而不是耻于为医。华佗确实早年作为一个读书人想为官，没有做成，后来做了医生，但是在行医的几十年中间，华佗给医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知道乱世之中的老百姓非常需要良医。所以我们可以举三件事，华佗深入狱中，在临死之前还把一部医书交给那个狱卒想传下来，他告诉那个狱卒这部书可以活人，可以救活人，所以一般人都说这个书叫活人书，但是这个狱卒害怕曹操的法律严酷，没敢接受，华佗就要了一把火把这个医书给烧了。你想想，一个医生在临死之前还想把自己总结的医书传下来，他是乐以为医啊，还是耻于为医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说有一次华佗在路上走，突然听见一个病人痛苦的呻吟声，华佗就立即停下车来，主动上去看了一下， 原来是一个病人呐，吃东西咽不下去，很痛苦，很想吃，但是吃了又咽不下去，发出痛苦的叫声。其实这个人并不知道华佗是医生，并没有求他，华佗是听见呻吟声跑过去的，然后华佗就告诉他，我刚才路过那条街上有一个卖大饼的店，那个店里边既有醋又有那个蒜泥，他说你赶快去要点醋给蒜泥让那个病人喝了。说完华佗就走了。这一家人呢赶快找到那个卖大饼的家，买了3升醋和蒜泥，多少啊，然后把这3升醋和蒜泥全喝了。喝完以后呢，这个病人就开始吐，结果吐出来一条虫，这其实是一种寄生虫。这个小故事，你看华佗听见病人痛苦的呻吟，他就主动去看病，看完说了个方子就走了，钱也没收。然后这个病人打听到华佗的家，到他家去，他那个车旁边挂着这个虫，一到华佗的家，还没到家门口，华佗的小孩就看见这个车来了，而且挂了一条虫。这个他的华佗的儿子就判断，说车上坐的这个病号肯定是碰见我爹了，车边那条虫就是个证明。结果这个病人到华佗家里一看，华佗家里那个墙上挂了10条同样的虫，说明华佗行医啊已经是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了，怎么能说他耻于为医呢？第三，华佗传了个五禽戏，让后人学习五禽戏健身。华佗又把他神奇的针灸术传下来给他的弟子，可见华佗是乐以为医，不是耻于为医。所以说华佗人心理失衡，纯属强词。再说第二条，养病自重。这个养病自重我要提出两点，这个养病自重是谁说的呢？曹操说的。什么时间说的呢？杀了华佗之后说的。曹操杀了华佗之后说的话，大家就得琢磨琢磨了。华佗是神医啊，在杀华佗之前，荀彧就劝阻他，曹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把华佗杀了，杀了华佗以后肯定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曹操得为自己开脱罪责啊，所以他提出了个养病说。所以这个养病说是曹操说的，他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成分很重，不能作为定论来看。还有一点，缺乏理解。曹操是病人，作为病人来说求治心切，华佗是医生，作为医生来说治疗曹操的头风病叫治疗无门，医生给患者的想法不一样，作为患者是希望求治心切，你一步到位给我病治好，作为医生来说他治疗无门，所以病人给医生之间有时候很难于相互理解。华佗认为不能够手到病除，曹操认为你养病自重，这也是养病自重说出现的一个原因。最后一点，夸大病情。这个夸大病情说也是没有道理的，头风病确实很难治，到今天这种病，这种神经性疼的病还很难治好。华佗只不过是如实告诉了曹操，而且头风病一般都有并发症，曹操的头风病一犯就是心慌头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佗如实相告，曹操却认为他是夸大病情，所以提出新说的这三个说法都不能成立。那么 华佗的真正死因是什么？真正的死因其实是第一，触怒了曹操。曹操又是写信又是派人，华佗呢是骗着曹操死活不去，触怒了曹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曹操既没有把华佗看成人，尊重华佗的选择，又没有看重华佗的才，而是把华佗看成是鼠辈，既不重其人又不重其才，他能不杀华佗吗？重人重才，只要有任何一点体现出来，他就不会杀华佗。唐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刘禹锡，刘禹锡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华佗论》。刘禹锡在《华佗论》这篇文章中间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知秉哲之谓，真可谓诸？这话我先解释一下。知秉哲，知秉哲就是掌权的人，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会就是愤怒，知秉哲之会就是掌权的人的愤怒。真可谓诸，意思是是多么可怕。一个掌权的人如果是发了脾气发了火，真是让人感到害怕。刘禹锡的话说得非常准，曹操就是知秉者。由于曹操的生气，其实刘禹锡只看到了第一点，触怒曹操了，他没有看到第二点，就是曹操没有把华佗当作人和才来看待，这才导致神医的被杀，后果非常严重。最起码有一点，麻沸散失传了，中医的外科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华佗的重要的医方也没有传下来。所以华佗之死是中医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一直到今天，在我们讲华佗的时候，我们对神医华佗之死仍然抱着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关于华佗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在跳，几多派对？